是真不错，亲密的朋友一起来，笑常来做客。 小城故事，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。早晨，早晨，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十一分啊！听紧嘅咧，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，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。得半个钟头，系咪唔够喉咧？不过冇紧要啦，咁啊，因为咧，星期一至六都有呢个清晨爽利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如果你系啱啱开收音机，可能你唔发觉啲咩问题嘅。但系如果你平时系五点钟开始听清晨爽利嘅朋友咧，就会觉得咦，点解今日会系咁嘅安排嘅咧？咁原因咧就系我哋广播大楼要做呢一个嘅深层清洁啦。咁啊，为咗同事嘅健康着想咧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喺两点到六点咧系一个联播嘅节目嚟嘅，咁啊，亦都移师咗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做呢一个嘅广播啦。咁于是乎咧，就可以慢慢做一个深层清洁啊。今日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咧，真系觉得干净咗好多咯，个感觉啊，即系纯粹系感觉嚟嘅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可能真系用一啲比较强力嘅一啲嘅消毒嘅物品啦，咁有少少叶眼啊，而家但系都 OK 嘅，因为都应该散咗好多噶啦，咁啊，亦都系为咗大家健康着想啦，咁啊，相信你都唔会介意嘅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提下你啦，咁啊，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2月27日啊，农历咧就系呢一个正月十六啊，室外气温咧有19度，相对湿度89%，出边咧落住呢个毛毛细。咁啊，头先咧喺呢一个等待当中咧，咁啊有啲朋友就经一啲社交媒体就同佩佩倾偈嘅时候咧，就话想听呢一个嘅邓丽君嘅歌，咁啊拣咗头先佩佩都好中意嘅呢一首《小城故事》，跟住咧就会带嚟呢一首，其实我中意尤雅姐姐嘅版本，不过我手上冇，播住刘家昌嘅版本先，顶住先。往事只能回味 啊！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，竹马青梅。两小无猜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这样变心将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，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。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这样变心将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残日也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这样变心将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这首歌咧喺我童年嘅时候咧都成日唱嘅，齐豫嘅《橄榄树》啊。嗱咁今日嘅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啦，六点钟到六点半钟浓缩版嘅《清晨上嚟》，所以咧都会带嚟好多好歌俾大家听嘅。咁六点钟原本呢个时段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嘅，咁啊，但系由于节目嘅调动关系啦，所以今日咧就会暂停一次嘅。不过咧都有啲小贴士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呢个驾驶者嘅安全小贴士啊。咁啊，尤其是即系朝头早咧，我揸车嘅时候咧，即系好容易咧就会见到好多咧，即系眼瞓嘅司机啦，啊或者可能即系揸得好耐咧，有啲攰啦，或者啱啱起身啦，咁所以特别即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。咁啊，有时就算你日光日白去揸车嘅时候咧，都有啲危险嘅。好，咁啊，咁呢个。 个小贴士就系咁样嘅，跟车太贴咧系会导致呢个交通意外嘅其中一个主因啦。喺驾驶嘅时候咧，应该同前车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。我哋成日都讲有两秒距离啊嘛。如果喺各方面嘅情况良好之下驾驶咧，合理可行嘅行车距离嘅规则咧，大概预留两秒左右啦。咁啊，除咗超越前车或者系靠，即系都需要系靠左线行嘅，只要喺安全嘅情况下咧，先至可以。即爬头，我哋叫做越车、超车。咁啊，切勿咧就系喺驾驶越线切勿驶越车路嘅分界线啦。同埋唔好左穿右插啦，经常切线啦，或者喺车辆嘅中间即系走嚟走去咁。咁啊，安全驾驶系会比较好啲嘅。我提提你啦，咁啊，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啦，早上有几阵雨，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，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，吹和缓。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，展望明日咧风势系较大。星期一、二日间温暖，室外温20度，相对湿度90%。头先咧就播咗齐豫嘅歌，就会联想到呢位朋友啦。佢个名字系齐秦，简直有外面的世界。希望在外面的世界，在香港也好，在全世界各地都好，个个都身体健康，疫情快点快点过去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